点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我就马上跟你说的，我是刚才。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Toi, Mélie de Maigui Hua. Toi, toi, que aïe de Maigui Hua. Toi, moi, j'ai de yang, j'ai aïe chanka. Toi, toi, Mélie de Maigui Hua. Toi, toi, que aïe de Maigui Hua.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你乖乖，你妈跟着你耍的我是。没错啊，这也不白。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tu comprends? Toi, Mélie de Maigui Hua, toi, que aïe de Maigui Hua, moi, j'ai de yang, j'ai aïe chanka. Toi, Mélie de Maigui Hua, toi, que aïe de Maigui Hua.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叮咚，我愿像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三。今天天气气温全天都在零下，冰箱模式已经开启。你找好可以跟你抱团一起取暖的伙伴了吗？那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11度，最高气温-4度，西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较适合擦洗汽车。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1度到-3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为-3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丰台在-11度到-4度，而大兴在-11度到-3度，海淀在-12度到-3度左右。冬天 天气候干燥，容易出现嘴唇干裂、咽喉肿痛等肺热症状，人体的免疫力下降，其实呢都是这些肺热的现象。而白萝卜是中医食疗经常选用的，生吃效果好，榨汁效果更佳，这个季节吃萝卜对化痰止咳很有效果。在冬天，除了适合吃众所周知的生津大白梨之外呢，还可以经常吃一些豆腐来清热。这礼拜开始呢，每天的温度都降到了零下，明明隔着玻璃是阳光明媚，但是没人敢在户外待太久。这么好的冬日，一定要想找个既温暖又能出去玩的好方法。那么乘着公交逛北京怎么样呢？北京公交大一路呢是北京真正的旅游专线，长安街呢就像是一路车的专车道，你可以一路看到五棵松、天安门、西单、东单、王府井、国贸等地，北京的古迹和最繁华的地方都能在这里看个差不多了。而特市一路呢是夜景最美的路线，双层巴士，冬天的空调很暖。在天桥到安定门的一段呢，你可以爬上二层看王府井的夜景，你说美不美呢？这些北京的旅游公交线路您都坐过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下班的夜曲，记得我失去的爱情，哦，我

来，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慢慢的融化，你就再也离不开。我要把你藏起来，永远呵护这份爱，从此不让别人想，只剩和我一个人。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神秘，像北站湖畔。 世界却换来灰烬。 似找我过去，似梦幻岁月，脑里一片绿油油，依稀想起他，心中只想再一诉那旧日故事。 每一张可爱着远处的笑面，每一分餐写着这个温暖家乡故地，与世世路绵绵，今天只想他，看透天际深处，道上没晚霞，在这个黑暗漫长夜静没对话，身边只想拥有你，伴着我在路途。 每一张可爱着远处的笑面，每一份餐写着这个温暖家乡故地，想到家里梦幻已是现在，看有多少生疏的脸默默露笑容，那里一片绿油油，早风轻轻吹，细听妈妈低声诵那旧日故事。 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每一份餐写着这个温暖家乡故地， 已过去的不可再，今天只可忆起，一双只懂哭的眼，落泪又再落泪。 想什么？ 我要一生所爱，足够经典，精彩纷呈。 经典九六九，打造经典音乐最强音。 最强音。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旧你，没有爱情发生。 我们在路上，从不停歇。 经典九六九，好音乐让你听见， 好音乐让你听见。 街头狂奔。忘了他这个人， 羞答答的玫瑰已经悄悄 怀，清风的手呀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 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在追寻，风的 那迷人的模样，看你从眼前走过，我却看不见你令我怀念的发梢。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竞争是促进各个品牌各个厂商进步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为了要应对这些竞争，我们就必须让自己保持技术上的领先性，保持服务上面的这种优质。我们非常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建设，重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打造，要保证我们的产品性能是最好的，成本是最优的，服务是最好的。 一个很好中国品牌，不要再让比如说中国品牌原来的一种形象可能会是低价或者说质量不高，但是我们也希望通过树立我们这样的一个品牌形象，能够让消费者放心。 我虽然是做产品出身嘛，然后很多的创业者其实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的人可能是技术出身，有人可能是销售出身，有人可能是运营出身。真正一个创业者，就是无论他自己擅长的领域是哪一块，对于这种用户的需求和业务本身的这种深入了解，可能是创业中间最重要。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认为经典就是一句能让所有人震撼的话，一首不知道唱了多少年的歌，一句领悟人生的名言，又或是一本让人钟爱的书，这就是经典。 经典就是一首耐听的好歌，一本永远看不倦的书，又或者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电影。 经典就是每个人经常说起的东西，时间久但又不会忘记，像张学友、叶倩文的音乐，又或者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舞步，再或者是老舍的文章，这些都可以是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就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听来遥远。在梦里扮演失败的小旁边，没有爱情也无所谓，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过尖锐，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人生到底能吃不能睡，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他游荡在每一夜。好像谈恋爱，不管那个人会是谁，让我奋斗的孤独任性撒野，悲伤时有人陪。流口泪，即使受伤也要轰轰烈烈，有他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因为他们，我有了正版的进口音乐 CD， 为生活加分。 因为他们，我家闺女的进口奶粉，我很放心。 因为他们，吞噬生命和生活的毒品不会出现在我身边。 1月26号，国际海关日，今年969向所有海关工作人员致敬。 我是周杰伦， 我是丁威， 我是姜育恒。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哎，大家好，我是罗中旭。 大家好，我是焦宇， 我是王迅。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军。 大家好，我是老鼠爱大米的杨成章。 在新的一年，祝所有的朋友们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到了，祝大家新的一年顺顺利利，安康幸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8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电台。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手牵来一片梦的霞光，南方的小乡村。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

界不知不觉地变了，有时候我怀念以前的我，做的梦虽然远远的，想象是一种快乐，拥有了同时也失去什么，而眷恋原来会带来软弱，你让我在无力承受，心开始曲折，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是谁惹谁言不由衷，说谎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怕抱不紧什么，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谁说可爱才更深刻，彼此依赖是爱不是负荷，互相照顾就是幸福的，当世界不知不觉地变了，有时候我怀念以前的我，做的梦虽然远远的，想象是一种快乐，拥有了总是要失去什么，而眷恋原来会带来软弱，你让我在无力承受，心开始曲折，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是谁惹谁言不由衷，说谎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怕抱不紧什么，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谁说可爱才更深刻，彼此依赖是爱不是负荷，能握着手就是感动的，我愿意一秒钟放弃全宇宙，记载只有我们紧靠的小星球，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是谁惹谁言不由衷，说谎伤害都是不安分的错，怕抱不紧什么，我多不舍得，多不懂得，谁说可爱才更深刻，彼此依赖是爱不是负荷，能握着手就是感动的，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亲爱的灯笼，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狼性的企业文化是保证技术发展非常迅速的科技领域能够快速的发展，超越竞争对手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要想在巨头林立的领域里边赶超别人，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市场上取得成功，那么这种狼性文化是必不可少的，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不管是在大企业打工，不管再有怎么好的主人翁心态，和自己创业其实是心态上面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一个是能有一份自己事业上面的成就，另外一方面也是能把这个行业去带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我在四个月之内大概跑了20几个城市，见了大概超过200个校长，也在拼命的这种吸收他们线下培训的知识，中国英语教学的现状等等，想把自己沉下去，沉到这个真正的市场和用户中间，才能够真正了解业务，来才能够提升业务。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大家好，我是一个在外上学的大学生，然后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我的父母呢能够身体健康，我的家人和朋友能够平平安安，心想事成，然后呢希望我自己呢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然后呢在明年嘛就该上大四了嘛，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实习单位，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2018年的新年愿望的话，我觉得还是身边的人身体都平平安安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在身体健康，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比较顺心如意的基础上面才能发生的。 冷漠，刚刚分手想告别很久，还想为你做些什么。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年，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像我这寂寞或做朋友。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阿哲张信哲，轻轻松松的上班去吧。 你知道吗？